多少的晚秋，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？含羞凝望你，要分手是时候，那心间多少泪水未让。如何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？如何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？情迷围住我，你此际又回眸，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？前像那份爱漫流，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。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，却总怕醒觉醉梦走。是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？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？情迷围住我，你此际又回眸，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？前像那份爱漫流，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。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，却总怕醒觉醉梦走。曾停留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，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？唯求原谅我，说失经别离后，未回头，因已经心伤透。失经别离后，未回头，因已经心伤。